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94集。秋意从休息室出来就碰上了边心雨，边心雨一边捏着胳膊一边往里走，看到他时脸上挤了个笑容出来。 情人节换班啊？ 秋意点点头走开了。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给边南打电话。边南接了电话，听到情人节能一块过，心情相当不错，嘿嘿乐了好一会儿，但笑完了又不满地说： 哎，太难熬了，还有好几天呢。 这就不错了，我初二初三都得替张姐的班，连着一个多星期没休息了。 没事，我给你按摩，过年那两天我休息，可以在你家待着。 好。 虽然还有好几天，但秋意觉得这几天要琢磨出来那天去哪儿挺愁人的。他还想着要送个礼物，送什么却定不下来。他问了申涛，感觉申涛起码是谈过恋爱的人，也许有经验。结果申涛这回有点不靠谱。 巧克力、戒指、项链、蛋糕、花。 边南是个男的，你能不能想点别的？ 可我都是跟女生过情人节啊。要不就皮带、钱包。 算了，我自己想。 其实自己送什么边南都肯定会开心，哪怕什么也不送边南也不会有感觉。但秋意还是连着想了两天，最后决定买点软桃，做两个合在一起可以抱着的小猪。他和边南都属猪。时间有点紧，但比做泥人要简单， Q 版的猪也很好捏。他随手在纸上画了两头猪，一头白的，一头黑的，看了一会儿就乐了。小猪用了三个晚上捏好了，赶在情人节头一天，不算太精致，不过还挺可爱的。秋意弄了个小铁盒装上，没用完的软桃都搓成了小圆球，一块放进去垫着了。饭店这两天很忙，不过秋意心情还不错，也没觉得累。中午忙完了休息的时候，他照例到后门的小巷子里准备抽根烟。现在抽烟挺麻烦，边心雨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也经常会跑来这里来透透气。开始秋意碰上了还会跟他聊两句，但没几天他就躲着了，聊得太尴尬。于是他都先拿点垃圾过去扔，如果边心雨在，他扔完垃圾就回去，要没在他就待会儿。今天他拎着垃圾过去的时候没看到人，于是扔了垃圾拿出了烟。刚要点烟，边心雨从后门里走了出来，秋意顿时有些不舒服。 在啊。 嗯。 那个，明天是情人节，如果明天送礼物就有点不太好，所以今天。 什么？ 就今天送的就不算情人节礼物吧？你可以收的。这个是我做的。 边心雨咬咬嘴唇，从兜里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布包递了过来。秋意没说话，也没接东西。边心雨这样子让他有些头大。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边心雨： 谢谢，心领了，但这个我不能收。 我做了一个月才做好的，我没在情人节送你啊，应该没什么的。而且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秋意没出声，心里的纠结让他整个人都有些发闷。他盯着边心雨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咬牙，开口的时候觉得自己嗓子都有些发哑： 我没有女朋友，但我有男朋友。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吗？把我缠着你？ 秋意突然有种豁出去了的感觉，一闭眼一咬牙就什么都不管了的感觉。他吸了口气， 不是，我喜欢男人。 你怎么这样啊？ 秋意没说话，只是靠着墙看着他。边星宇瞪着他看了半天，最后一转身跑回了饭店里。秋意看着他的背影，长长松了口气，感觉身上有些发软。 居然就这么说出来，还是对着边星宇。 他脑子里一片混乱，并不比边星宇平静多少。愣了几分钟之后，他猛地回过神来，掏出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过的时候都有些发抖。他拨通了边南的电话，那边想了半天，边南才接了电话。 哎，我刚正跟人打球呢，怎么想我了？ 边南，我对不起，我刚干了件事儿，有点冲动了。 怎么了？你打边星宇了？ 比这个严重。我告诉他我喜欢男人了，告诉他我有男朋友。 秋意把事件简单的跟边南说了一遍之后，那边的边南突然没了声音。秋意等了一会儿，正想再开口，边南笑了起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就这么说出来了。邱大宝你真牛逼，来亲一个。 我现在还有点乱，我担心。 你担心什么呀？他冰心雨猜到是我， 应该很容易猜到吧。他知道咱俩关系不错。 你跟申涛关系才好呢，再说了，知道就知道了，还能吃了我？ 现在不能知道，这段时间不能让你家里知道。你实习刚开始，又马上要过年，这事动静太大，我怕你那边出事儿。 担心我？ 这不废话吗？我说的时候就脑子一热就说了，我都没想着她是你妹。 秋意，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靠，说了，牛逼，爽！我特别感动，真的。 你就是个傻子，边南，你听我说。这段时间尽量别让家里知道。实习现在刚开始，过年事儿也多。等事情都稳定下来，才能有足够精力处理这个事儿，明白吗？ 明白。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知道了呢？ 马上告诉我。 然后呢？ 我跟你爸聊。 我靠，那我呢？ 要不你待边上看着吧。 不干。 那一起。 这还成？本来就该这样。邱大宝，我问你，你会后悔吗？后悔就这么说出来了。 不会。没办法改变的事儿，没什么可后悔的。就算我是冲动说的，那也得是我这么想了才会这么冲动一把。我现在只想着把这件事处理好。 挂掉电话，秋意在后门又抽了根烟，平复了一下心情。心情现在是怎样的，又该怎么平复，他还真说不清。有点纠结，有点兴奋，有点释然，也有点不安，就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因为这情绪冲到了脑子里，手脚都有些发凉。 要边南在身边就好了，在他永远都热乎乎的身上搓一搓就暖和了。 回到饭店里，没看到边星宇，秋意到休息室转了一圈，也没见到他人。 只得又在饭店里能让人待着休息一会儿的地方都转了转，感觉自己跟个执行任务被人发现了，正满世界找人灭口的杀手似的。最后他准备去上个厕所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刚从女厕出来的边星宇。边星宇眼睛通红，一看就是刚哭过，脸上还有些洗了脸没擦干的水珠。秋意本来只想看看他的情况，猛地这么面对面碰上，他不知道该不该开口说话。边星宇也没说话，只是抬眼看了看他，拢拢头发笑了笑就走开了。秋意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追问，也没有跟他哭闹的边星宇，眼神里复杂的情绪让他有些不踏实。边星宇出奇的安静，一下午都认真的工作。今天是周末，晚上的客人特别多，包厢也全满了。边星宇跑来跑去的，除了见到他不再有笑容，别的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来。客人多的晚上，他们下班都比较晚，特别是包厢。等到都收拾完了，走出饭店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秋意从大门走出去的，准备坐夜班车回去。这几天没骑车，平时停车的地方在修地下管道，没地方放自行车了。一出饭店大门，就看到一辆车违章停在路边，没有熄火。接着边星宇从他身后跑了过去，拉开车子的副驾驶门坐了进去。秋意看到了，开车的人是边浩。边南下班到家的时候给他打过电话，家里没什么事儿。边星宇应该是没和家里说这事儿。不过当脸上藏不住事儿的小公主碰上全世界救她妹最可爱最聪明的妹控时，就不一定了。秋意现在并不在意边星宇怎么看她，也不在意边南一家怎么看她。她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知道边南跟她在一起。边南倒是满不在乎，他的特长就是不出事儿，绝不多琢磨。秋意笑了笑，弄得自己跟个老妈子似的。回到家洗漱完了，秋意躺到床上，秋燕已经睡着了，裹着被子趴在枕头上打着小呼噜。他把秋燕翻了个个儿，摸了摸她的脸， 今天居然真睡着了，真难得。 秋燕感觉到了身边有人，于是迅速地伸胳膊往他身上搂了过来，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声。秋意拍拍他，秋燕很快又睡沉了。看了看时间，12点过了。秋意拿过手机给边南拨了个电话。 秋大宝 睡了？ 你刚到家吗？ 到了一会儿，都躺床上了。边星宇回家了？ 回了。他哥去接的他，他没说什么，回来就回屋了。应该没想到我，你别担心。 我就是习惯性担心。明天下午你少安排点事儿，我去展飞找你，晚上咱俩出去过节。 哎，吃经理大餐吗？ 嗯。吃，然后可以去看电影。 那看电影的时候能干点什么吗？ 想什么呢？你不知道电影院的监控都是红外的吗？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没事，咱找个科学电影，估计没几个正经看电影的，监控的看不过来，咱们混在里面一起群魔乱舞呗。 好。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